话，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。说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。 天，不忘今来，顺逆大势。下，横平竖直，一点就通。 翻阅历史，古今中外事，都付笑谈中。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，尽在 FM100.6 京津冀之声。话说天下， 开始了。 历史惊涛，谁定风波？风流人物，谁人评说？八千余年上下古，七十二家文字齐。话说天下，用历史照亮现实。 欢迎再次光临，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主持人曹云金。今儿个为您讲的人呢，和我有点关系。那位说是您亲戚，那倒不是，应该说和我们相声这个行业有关系。这个人有个外号叫穷不怕。 咱们这个说相声的全说是上来的。 早辈儿，早 辈儿。横跨百年，三代传奇，天桥官职，十海勾陈。话说天下为您讲述天桥八怪的传奇故事。说起天桥啊，那真是太有名了。在京都外城正阳门以南，永定门之北，东望天坛，西依仙农坛。原来这个地方有条河，有那么座桥，不知道怎么着，人就越来越多，做买的做卖的，茶馆酒肆，什么都跑到这儿来。文人骚客没事也来，喜欢在这儿啊东游游西逛逛，看看花姑娘什么的，写个曹云金到此一游，反正是非常的高雅。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我，这是开个玩笑。到了后来嘉庆年间，白莲教兴盛，朝廷一看很着急。可古时候的人呢，着急的表现形式和现代人不太一样。古时候人专门喜欢找那个不着调的办法来办事儿。像我们以前说了，大旱了，他不说想办法怎么引水灌溉，他老啊找这么几个老道登坛做法求雨。像这个白莲教一兴盛，朝廷找了几个看风水的。您想啊，看风水的就那两下子，他别的不会，就得往风水上面扯，您说对不对？来了一看，哎呀，我主万岁，我知道，我有办法。白莲教之所以兴盛，是因为天桥地段的风水不好。我的专业对口，您听我的，把河填上就好了，白莲教就不闹腾了。二把刀的皇上一听，好啊，下圣旨，把河道都给我塞上，好好的一条河，愣往里边填土，派官兵上面踩呀填呐，真给填平了。完了，白莲教接茬的闹，看风水的也跑了，您说这不瞎折腾吗？填土之后，就那个地方成了一块空地，成了一块闲地，文人骚客也不来了。转眼又到了道光年间，有一些小商贩、小买卖人一看，哎，这地儿倒是不错，怎么着？闲地不用交地租，所以在这儿摆摊儿，售卖一些个杂货、小吃之类的。后来又有各类的民间艺人过来，来到这个地方卖艺，至此天桥的牌子就亮起来了，成了引领当时京城娱乐文化、拉动消费的好地方，大家呀都知道。单说这一天，晌午饭一过，天桥就开始热闹起来了。嚯，你看吧，一边喊豆渣滚嘞，啊，悠悠 又青来面又白，扔到锅里的飘起来，越炸越炸，赛过烧鹅嘞，好大个的那是油炸果儿哎。这边是卖炒货的，那边评书先生，好一个黄面将军，金盔金甲大黄袍，五谷传承盼甲涛，护心镜放光豪，丝乱带扎稳牢，鱼踏尾壶当口战裙，又把膝盖罩，红中一袖团袍，五彩靴足下套，反正是成本大套。这边还有变戏法的，一二三四五，金木水火土，要得戏法变，还得抓把土，叫卖声喝彩声，那是混成了一片，别提有多热闹了。这一年就是1861年，咸丰皇帝刚刚病死在避暑山庄，可老百姓不管那个，谁又死了，谁又当皇上，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，那是你们朝廷的事儿，谁又有那个闲工夫管这个呀？老百姓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乐还得乐。此刻就在天桥一处的空场上，站定了一个30出头的汉子，身穿着一身灰色的下部大褂，一条粗黑的辫子盘在头顶，手里不是拿着刀枪棍棒，也不是笔墨纸砚，抓了一把白沙子。那位说了，干什么呀？打架扬沙了？不是，只见这个人用白沙撒了一个大大的圆圈，以手作笔，以沙为墨，一左一右写了两行清俊端庄的大字，满腹文章穷不怕，五车书史落地贫。随后一腿弯曲跪在地上，膝下垫着一把扫帚，左手拿着两块小竹板，右手从身边的布口袋里取出一尊白沙子，一边在地上撒字，一边唱：隋炀帝无道行师兄，师父多权理不通，那真凶屠嫂把伦理来丧啊，那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，许多的老忠良啊辞了王家，一个个退归林下，隐蔽了身形，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火化及，还有那杨素老奸宁。大伙儿一看，呵，这个新鲜，谁也没见过。好，咦，跟着喊好，一会儿的功夫围上了几十号人。一段曲子唱完了，这位啊站起身来，朝四周作了个揖：在下穷不怕，原名朱绍文，本在梨园行里边学艺，初次来到天桥，脚踏生地，眼望生人，还希望各位是多多的包涵。那位爷问了：你是干什么的？跟这儿又唱又写，算个什么营生？回您的话，在下是说相声的。那位爷又问了：什么叫相声？跟您说，相乃相貌之相，声乃声音之声，讲究四个字，是说学逗唱。这边这位爷问了：你在地上画的那个圆圈是干什么用的？这得跟您解释解释，我画的可不是个圈，而是一口锅，我就指着它吃饭呢。俗话说得好，城墙高万丈，到处朋友帮。等一会儿我说完了，各位爷您开心了，带着零钱您费心往里边扔点，带的多了多给，带的少了少给，身上不方便，出门没带着钱，您就白瞧白看。您还站在这儿给我站脚助威，我还得感谢您。下面我伺候您各位一段。穷不怕在这儿讲了一段单口的相声，故事虽然说是不长，但是逗得大家伙是哈哈大笑。 一把把的铜子掏出来往圈里，也就是那个锅里边扔。一看众人捧场，朱绍文也是大喜过望，真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啊！我虽然是梨园出身，但是我不唱戏，改说相声不也能活人吗？那么说了半天，这位是怎么回事儿？今天我们给您讲的这位可了不得，是第一代天桥八怪之首。天桥八怪一共有三代，第一代天桥八怪生于清代到民国初年，分别是穷不怕、醋蜜糕、韩麻子、盆秃子、甜瘸子、丑孙子、鼻瓮子、长傻子。您问了，怎么这名儿都这么俗啊？您疼惜我们，旧社会艺人没地位，起个粗名也就是为了博人一笑，赚个辛苦钱。今天我们先来说说这位穷不怕。穷不怕大名叫朱绍文，相传是相声的鼻祖，以说单口相声为主，也会唱。他出场的时候带一副竹板，板上分别刻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满腹文章穷不怕，下联是五车书史落地贫。这是他的自我写照，穷不怕的艺名由此而来。每天上帝开说之前，他用白沙子在地上撒字，也就是说过去说相声的艺人的绝活，白沙撒字。他常撒的一副对联是花上荷花荷上花，书林汉字翰林书。他不但撒的字潇洒漂亮，他说的段子也是自己编写的，在当时非常的有名，大家都愿意看，所以朱绍文的相声列在当时天桥八怪之首。那位说了，曹云金，你会不会这白沙撒字儿啊？今天的听众您算是来着了，今天我在咱们现场就给您来一个白沙撒字儿，但是恐怕您也看不见，因为我们是音频的播出，咱们下回再给您变吧。穷不怕本身是秀才出身，很有学问，最绝的就是出口成章，他能把一些有特点的字儿凑在一起，听着还合辙押韵。比如说三个字铜头芙蓉花，三个字铜旁姐妹妈。您想吧，芙蓉花三个字都是草字头，三个字铜头，姐妹妈三个字都是女字旁，所以三个字同旁姐妹妈，三个字同头长荡荡，三个字同旁吃喝唱。说完再着补一句，谁要是成天吃喝，早晚就得长荡荡。列位，吃喝唱可要不得，您从我这儿学到的对联又学到了立身处世之道，各位愿意赏几个小钱供我吃个窝窝头，我就非常感谢了。话又说回来，我穷不怕，各位就是不给我这小钱，我也不转弯骂人。他的话往往使人忍俊不禁，使人在笑声里能悟出勤俭持家、孝顺父母的道理。话说有一天表演完了，穷不怕蹲在地上，手里拿个小笤帚，把地上的白沙拢了一块，以便明天再用。当扫到穷不怕三个字时，心里感慨，朱绍文呢，朱绍文，莫非你真的是不怕穷吗？手扶着胸口想想，最终还是摇了摇头，人活一世啊，有哪个愿意穷得叮当响啊？又有哪个甘心穷困潦倒一生呢？ 穷并不可怕，可怕的只有一件，人穷志短，穷而思变，我也能走出一条活路，这才是穷者的正道。穷不怕，并非不怕穷啊。俗话说树大招风，朱绍文没料到几天后平地上陡然起了风波。那天朱绍文早早的就来到了天桥。那位问了，为什么要早早的来呀？上夜班不行吗？不行，旧社会撂地卖艺呀，就跟种庄稼一样，一是靠天时，二是靠地利，三是靠人和。空场里上无遮，下无盖，刮风减半是下雨全无。没有了人，玩意儿再好演给谁看？所以他早早的就来了，是想趁着天气好多演几场，多挣点钱，攒点积蓄。走过一个小饭馆的拐角处，只听喝彩声响起了一片，再来一个。朱绍文心想，什么买卖这么热闹，我瞧瞧吧。他停住了脚步，隔着人群往里这么一看呢，只见紧靠墙根立着一个布帐，几根竹竿围裹着一圈半旧的蓝布，撑起了一个横三竖六的长方空间，像是演着一出小戏儿。他隐隐约约听着有一头驴跟着叫唤，脖子底下的铜铃的叮了当啷的乱响，还不时打几个响鼻儿，隐隐约约的还能听见林间的百鸟齐鸣。朱绍文听着听着明白了，这是帐子戏。不一会儿帐子里没动静了，布帘先动，一个人从里边钻出来，显然是表演完了出来讨钱的。刚刚还围观的人们全散了，只留下朱绍文孤单单的站在原地。朱绍文一看此情此景，他轻叹了一声，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，从怀中摸出了一锭碎银子，递到那个人的手上，低下头走了。回到自己的场子上，见已有八九个人在这儿等着呢。刚要开始，只听人群中有人大喊一声：“穷小子，你算干嘛的？谁允许你在这儿白活呢？”朱绍文循声打量过去，见说话的四十左右的年纪，一根短细的发辫盘在当顶，瞪着这圆眼，撇着阔嘴，摆出一副啊寻衅滋事的样子。朱绍文双手抱拳，是先搭一躬：“敢问尊姓大名，有何指教？可否容在下把这段说完了，然后咱们静下心来，洗耳恭听。”甭想，这位说着分开众人，说着话就进了场子，劈头就问：“就凭你也敢在这儿说相声？我问问你，你知道相声二字做和解吗？瞧瞧，还拿把破扫帚，抓土壤烟，又写又画，这也叫相声？纯粹屁股后边插令箭，冒充大尾巴鹰啊！”朱绍文强压了心头的怒火，小心地回道：“相乃相貌之相，声乃声音之声，我一没犯法，二没作恶，在此说相声赚个糊口的小钱儿，有何不可呢？”“少废话，我听不懂。”哎，来人一盘腿坐到了场子中央，再说多少也没用了，反正这相声你是不能说了。有备而来的这位挺胸叠肚，仰面叉腰，那姿势 要多难看是有多难看。朱绍文这时候真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，只能陪着笑脸说好话，拱了拱手。魏出言是先挂笑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我刚来乍到，还不了解江湖上的规矩。话又说回来了，同在江湖走都是苦命人，大家彼此彼此，大家总得相互帮扶，您说是不是？这么着，今天晚上我在同和居摆一桌，一来我赔个不是，二来我也借机交上几个朋友，您看成不成？说完了，行，嘴上功夫啊还真可以，卖花盆的儿子一套一套的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还是免了吧，今儿就是从棺材里把咸丰皇上请出来，这小子也甭想在北京给我说相声。这时就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，都给我住手。人群里闪出一个身躯瘦小白发冠顶的老人，朱绍文定睛看去，眼中不由得一亮，心中不由得一喜啊。面前这人正是他几次寻访未果说相声的张三路，赶紧上前施礼，张师傅，朱绍文有礼了。张三路摆了摆手，板着脸冲那几个闹场子，我站这半天了一直没说话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不是我夸口，北京地片上说相声的我是头一个，满大清国在我之前也没人打出相声的旗号，眼下没有你们说话的份儿，我张三路还没死呢。几句话噎的那几位是缩头缩脑，哑口无言的，足以看得出老人在他们跟前的地位和威望。张三路伸手往人群外一指，行了，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麻利的别让我看着添堵。那几位低着头悄蔫的就走了。这个时候老人才回身抓住了朱绍文的手，亲切地说，我知道你去找过我，偏不凑巧咱们爷们儿没见着，今儿个这事儿别往心里去，有我在什么都不怕。对了，你连穷都不怕，还怕这几个横小子吗？说完了之后自己是哈哈大笑，张师傅，久闻您的大名，只是咱们没有机会见面，一切都是缘分，您赏我个面，今儿我做东，咱们找个近的地方边吃边喝边聊，您看成不成？张三路瞧了瞧朱绍文，行啊，今儿我就饶你一顿。两个人找了一个酒楼，安排好了坐下，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，朱绍文提出来要拜张三路为师，张三路连称不敢，您是相声的开山鼻祖，您不收我，我又如何长进呢？张三路一把按下了朱绍文的手，千万别这么说，我呀已经是耳顺之年了，坚如墨土，担不起这话，假若非要找个相声祖师爷的话，那恐怕就得请出东方朔了。老人啊掏出来一块竹板，看了看朱绍文，绍文呢，这就是你唱太平歌词用的那副玉子板吗？他仔细看去，只见两块透润的竹板上边刻着两行字，字体清秀，非常的漂亮。日吃千家饭，夜宿古庙堂，不做犯法事，哪怕见君王。张三路点了点头，由衷的赞道，好一首言志诗，好一个穷不怕，我相信有你穷不怕说相声，相声必会开出一片新的天地。好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穷不怕的故事我们就暂时给您讲到这里。 明天将为您带来天桥八怪的另一位，他是谁呀？要不您猜猜。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话说天下，我是曹云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？拥挤恐怕在所难免，但健康防护却可以由你决定。注意社交距离，正确佩戴口罩，让健康时刻相伴。 肩膀有